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今天两位都劲嘢嚟嘅，大佬，咁啊，体能教练吓、啊，你话俾大家听，你叫咩名？晒到黑骨，阿体育阿 Sir 啊，呢个。 OK 嘅，咁我而家系天水围飞马嘅体能教练，阿张宝春。 张宝春啊，咁啊，操到咁黑嘅大佬，真系我个肚腩真系要揾你帮下手啊！咁啊，另外咧，即系扑嚟扑去嗰啲除咗兴哥系我偶像之外咧，即系新一代嘅龙门咧。咁都算係我哋嘅年青人嘅偶像啦，嚇范大將軍喎、啊、呢、這個、 啊、都唔叫，我叫范徐德，豬仔得㗎。 咁你又冇曬黑嘅，你唔係跟佢一齊操嘅咩？ 塊面黑咯，個身白啊嘛，因為著長袖衫有時都係。 記得收喺星期二晚十點，何容興一代降門的足球世界，好好睇。 一代降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我哋第三节日咧，今日又讲翻第三期啦。 点样猛法啊？ 第三就第三期咧就唔使慢噶啦，即係最主要就 人多，最緊要人多。 係啦，人多，我揀中咗一個劑量，我揀中咗覺得依個劑量 OK 嘅，咁我就打幾萬人咁樣。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我打咗依、這個，如果依班人，譬如我打三萬人，依三萬人我都隔離咗佢嘅，佢、根本冇機會接觸到病毒嘅話、其實冇用嘅。啊、所以我哋點解要人多，或者係唔會係喺某只係特定一個國家？嗱，好似科興，佢其實唔止喺喺依個 巴西 打，佢仲有其他國家都有試嘅。哦、啊，咁嗱，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訂咗只藥苗出嚟，我唔知第三期有冇效咯。國民敢唔敢打？ 嗱、敢唔敢打咧？咁、我哋睇咯嚇。咁誒、民調看施打國產疫苗嘅信心。咁啊，民眾黨啊，即係我哋 OP 嗰個政黨，揾咗呢個趨勢民調公司啦，針對防疫議題咧，就做咗個民調。佢話對於未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同埋其他醫藥先進國家認證嘅疫苗同埋國產疫苗，有六成五民眾表示啊，唔願意去打國產疫苗。有六成二的民众咧，对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采购疫苗的进度咧，就感到不满意，即系话，第一六成几咧就唔敢打呢个国产疫苗，亦都有六成的人咧，对，喂你国产疫苗，我就当你有啊，咁你向外国买先得噶，对佢呢个外国采购呢个信心咧。都唔滿意嘅 咧，因為重點係而家依只高端嘅疫苗咧，都唔係馬上可以打到嘅喎，佢可能去到七月先至打到。好啦，咁而家仲有成個月流長，咁點算啊？而家每日都幾死幾廿人咁樣，二三廿人咁樣，咁點算咧？ 好啦，咁啊，根據呢個 ET Today 啊，新聞運咧，呢、 這 個六月二號咧最新民調咧，我哋有幾個民調嘅民眾施打疫苗嘅願意程度咧。是從年初的四成提升至到七成，因為年初冇乜疫，冇乜疫症啊嘛，日日都零確診，咁啊，所以咧初初個41萬劑冇人願意打。 因為其亦都係咧，依個小英政府佢就係一路嘅政策，喺依一年幾年嘅政策之下，佢缺乜嘢咧？佢就宣傳咧，唔係宣傳咧，其實依樣嘢都唔係必須嘅咁樣。嗱，我有口罩， 初初話口罩唔需要戴啦， 仲要戴， 喂，仲要出廣告話俾你叫唔好戴口罩添喎，初初 係啦， 咁撲街喎，喂，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唔需要戴口罩嘅，大家唔需要驚，因為嗰時口罩唔夠嘛，所以希望你哋唔好有搶口罩，所以咧就宣傳。在呢個環境之下咧，口罩係唔使戴嘅，等於呢個一樣，大家唔需要打疫苗嘅。我哋 嗱，佢話唔需要打，咁但係咧，佢就話，即係佢嘅推即係宣傳裏邊咧，就冇講到佢嘅嗰個咁必要性。 係因為其實講穿就係 台灣冇唔夠疫苗嘛，同埋要等呢個國產疫苗嘛，咁所以咧就盡即係大家都冇打，咁所以咧初初嘅41万劑咧就打咗唔知10万8万嘅啫，根本冇人願意打，連醫護都唔願意打。咁 A Z 可能係亦都個風評冇咁好啦，係嘛，咁所以大家都唔想打。好啦，咁就結果咧就係、可以選擇有66.4%嘅民眾咧希望係打進口疫苗。得19.5%願意打呢個國產疫苗，咁呢個係6月2日啊，咁啊，因為雖然疫情好緊張，咁但係嚟講，仲未即係雖然話小英話個七月底可以打呢個國產疫苗啫，但係都未自己推出啊嘛。好啦，咁6月10日咯，即係 琴 日啦。咁 TVBS 做咗個最新民調咧，佢話啦。國廠的牌子的疫苗裏面呢，美國和德國合作的輝瑞，即是 BNT 呢，有 88% 民眾願意打，僅 9% 不願意而已，美國的 Moderna 呢就有 86% 願意打， 10% 不願意打，民眾接種的意願較高的疫苗都是在80%以上，美國的 Johnson & Johnson 呢就79% 民眾願意打，14%願意打，牛津即係呢個 A Z 咧就有70% 願意打，23%唔願意打。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得出個數字咧就係、是、喂，咪就係咁啲人寧願打呢、這個喂6月10日即係琴日啫，大家都願意好願意打呢個外國嘅疫苗，大家對呢個國產疫苗咧。都唔大提信心， 觀望態度。 因為根本就冇一個數據俾我睇到係得定唔得，而家就是一個大市場嗱，咁大家咧就喺度做一個白老鼠。 好啦，咁啊又再問咯，咁如果國產疫苗大家願唔願意打嗱？佢呢度就係講唔願意同唔願意打呢個外國疫苗啫，咁樣80%+啊，10%+唔願意打嘅。咁而家就喂，我問你啦，如果台灣嘅高端疫苗咧，佢咧有54%。percent 咧，民眾意答話都超過一半喎，係嘛？即係話呢啲，屌，起碼頂住先啦，係嘛？雖然冇藥外國疫苗啫，咁我有啲嘢頂住都好過冇啊，係嘛？咁啊，40%嘅民眾咧就唔會。 好嗱，咁但係依個調查依、這個問卷，我就睇唔到個問卷係乜嘢啦。第一個問題，佢有冇加上未有第三期報告之前，你會唔會答？ 我估應該都知㗎啦，因為6月10日出。 喂，嗱，唔係啊，嗱，你如果要， 我之前未 嗱，如果係正式做一個，你因為你而家咁樣問嘅時候，你會唔會一個誤導，就係話哦，其實你話啊，國產疫苗係正式推出三期通過之後，正式推出，我願唔願意打啊？咁你三期通過，咁我個數據睇到，我咪願意打咯。但係而家係乜都冇嘅情況之下，你係咪即係受訪者係咪應該要需要知道呢個問題所在咧？咁如果你唔講嘅話，就攞呢一樣嘢出嚟，原來大家就係話俾其實佢嘅心裏面，即、就、係、是、受訪民眾咧，佢嘅心裏面就係話：啊，如果第三期報告 pass 嘅話，我會打噶。其實好多人係咁嘅，可能係咁嘅意思。咁所以嗱，佢講咗50%，我其實我覺得咧，我有啲保留，真係有保留。所以大家睇呢啲咁嘅即係呢啲民調咧，其實真係要留意清楚。 嗱，我估 TVBS 咧都唔會咁流嘅，即係佢應該都做得好準嘅。咁但係 真係睇佢個報告。 嗱，但係咧，因為佢6月10日公布，咁所以6月10日之前，佢仲未有呢個所謂雙盲嘅公布嘅。咁究竟6月10日公布嘅時候係咪 before 6月10日之前已經做緊咧？我哋唔知啊，因為而家台灣就話。喂，我要等疫苗啊，大佬，你快啲俾疫苗我。咁有一隻國產疫苗，咪都頂住先啦，係咪好過冇啊？即係呢啲未必諗住出去旅遊嘅。總之有得頂住先。 而家唔係話去唔去旅遊問題啊，而家你只係做第二期報告，你只藥有你疫苗有冇效，完全係唔知噶嘛。咁其實嗱，你唔好話哦，一定要專家先至知道呢個道理。一般好，而家好多民眾喺個疫情一年之裏面咧，其實大家睇新聞睇咗好唔少新聞，都知道呢一方面嘅問題所在嘅。所以你如果呢個問卷，你一定要提好小心，去解讀呢、這個係咪真係50%嘅人係喺明知道未有第三期報告之前願意打嗱，我非常有保留。 咁呢個冇乜所謂啦，即係總之就。人咧就去到病急亂投藥嘅，即係話咧病到差唔多死嘅時候咧，人哋話俾你聽，喂， 食腳皮又可能有效， 嗯， 食頭皮可能有效，剪指甲可能有效，食魚鱗有效，即係有人話俾有效，喂，屌佢還都差唔多啦，咁是但邊種有效我都試下啦，所以病急亂投藥。其實台灣而家可能去到咁嘅階段，喂，屌，總之喂有疫苗唔鳩你，你有冇效先啦，打咗先算啦。我估有啲心理可能咁樣，因為你冇外國疫苗嘛， 會嘅，係 嘛，又唔多嘛。又輪唔到我打嘛，而家又話要順序啦，屌你講順序，冚家產又第一又唔知咩醫護人員啊，第二又唔知咩政府高官啊，諸如此類，因為我哋要講下呢個丁儀明啊，屌你即係特權打啦，唔知啦，陣我哋再講。咁所以去到呢個環境之下，台灣嘅民眾會唔會有一個病急亂投藥咁樣嘅意識，就話喂屌是但啦？ 我相信唔會。 嗱、啊，呢、這個唔理噶啦。 咁、啊、咧就講到咧，即係話大家頭先聽阿謝公讀嘅數字咧，其實咧係台灣人接受打疫苗嘅意願咧，其實好高噶，所以咧先至會產生頭先阿謝公講啦，有人係打尖去打疫苗。 嗯。 啊，咁一陣間留翻，一陣間再講啦。係 啦，好啦，咁啊嗱，咁台灣爆發啦，係咪？咁所以咧，疫苗又唔夠啦。你講緊，譬如頭先阿張生可能講，我話屌，我對國產疫苗都冇乜信心啊，係咪？咁所以咧，有啲美國嘅旅行團咧，即係本來咧就一個禮拜咧就可能得三四班啊，去台灣飛去美國。咁而家咧一個禮拜咧七七班啊，每一班都幾乎爆嘅。咁就搞啲旅行團，收成差唔多三四十萬台幣啊，即係話包埋你機票啦。嗱，咁有啲單機票都賣到成六七萬港幣啊，一張啊，咁喂包你機票啦，包你十幾日嘅所謂隔離啦，跟住包埋你去旅啊，即係旅遊啦，咩美國西岸嘅旅遊啦，咁諸如此類。因為喺美國咧，根本原來喺 Costco 即係有啲大賣場咧，都買到疫苗，即係美國咧係根本係人嚟到唔會論你身份，你偷渡嚟都好啦。我同你打咗先，因為 而家已經足夠啦。 唔係，我唔會因為你偷渡，我屌你！你偷渡，我唔同你打。唔該，想用咩？你 唔係就係最主要就係話，而家疫苗足夠，佢而家仲有成億，即係話送出嚟 太多。因為佢訂咗成十九幾億，十九幾億劑啊！咁佢一打極都係打唔曬，咁啊即係好多流出嚟咯。咁所以咧，你就算喺大賣場啊，你都會見，你都可以攞到呢啲疫苗。 嗱，或者即係。講清一啲啦，咁喺呢啲咁嘅，佢哋有啲藥房嘅，即係有藥劑師在場嘅，即 係 有啲醫護人士係在場幫你打，唔係你 唔係自己買翻自己間， 係啦。 咁即係佢因為即係美國嘅所謂大賣場係真係好 Q 大噶嘛，喂賣車都得嘅喺度，即係賣電單車咁小兒科啦。即係我去到台灣，即係當然冇賣車咁大啦，即係賣電單車啊，賣電腦嘅器材啊，都一大即係好大個地方嘅。即係香港嘅超級市場同台灣嘅超級市場咧，就唔可以比嘅。 小巫見大巫。 咁、啊、台灣超級市場更加唔可以同美國超級市場打啦。 呢個即係土地供應問題。 係咁，所以即係變咗，喂你睇到，屌唔係話，即係喺美國隨手可以買得，即係買到呢個疫苗，真係嘅、啊、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個醫療部，佢有醫藥部，咁佢有駐診嘅醫生、藥劑、藥劑師度，或者一啲醫護人員。咁你買咗咪同嗰啲當場吉你咯。 咁同埋咧，係美國人即係而家接受打疫苗嘅一個比率咧，都幾高下嘅。 而家打到差唔多成有接近五成啊。咁所以咧，台灣人覺得喂，我留喺台灣等疫苗，就不如屌我，唔係我有錢，一家幾好，順便去美國探親又好，旅遊又好，買張機票，咪就喺 Costco 都買。買支疫苗咪當打埋翻嚟咯， 係 咪？ 就係、是、即係肯定會好貴，因為點解咧？你一個月先打第二劑，咪起碼就係美國成個幾月。係 咁講有錢啊嘛， 真係幾即係有富貴 啊！我同你啊嘛，大佬， 我同你可能扎營咯， 一般咧，即係一般而家六七月放暑假咧，一般去美國都係旺季嚟嘅。 係 咁就當然啦，即係呢個。 但係而家機票純粹講機一張機票，唔講其他嘢，都六七萬人港幣一張啦，大佬，係咪？即係梗係唔係我去啦？呢啲你六七千蚊我都唔捨得啦，唔好講六七萬啦。 咁、哎、一般即係 咁，所以咧有另外一批人 就翻大陸打啦。 係啦， 咁有傳係咁樣啦，我有啲少傳疑嘅，即係有冇咁多人 保留啊？ 嗱呢一陣未必真係專程去打，佢根本就順便翻去，佢有廠有。 係啦，嗱呢一啲咧，我相信咧就嗱，即係有人就傳啦，就話喺上海咧見到啲台灣人咧就喺度打。啊，咁啊，懷疑就係啲台灣人專登去。咁其實我相信咧，係上海即係當地嘅台商、台幹係去打嘅啫，就並唔係話 唔係專登去打， 唔係專登嘅。 我橫掂都翻去咯，咁啊順便打埋咯，係咪？台灣冇得打， 佢根本冇翻，冇離開過啊。 冇離開過， 唔係有啲翻去嘅，咁佢翻去，咁佢橫掂都翻去，咁佢咪打埋啦？咁唔通？佢又特登翻嚟台灣打咩？ 嗱，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喺大陸做嘢班咧，其實咧都好耐冇翻台灣嘅啦。即係兩地嘅，亦除非又急死，因為你依邊又隔離，嗰邊隔離，咁兩邊隔離咧係加埋成個幾月嘅。 咁啊，對一啲即係做生意嘅人嚟講係好大嘅影響嘅。 係啊， 做生意冇得講啦，或者啲小生意好大影響嘅。 即係民眾都去到咁大鑊，我哋睇下。呢、這個所謂民政調查，即係話國民黨同埋呢個民進黨同埋民眾黨嗰個調查啊，理論上就應該國民黨啊升啊，民進黨應該跌啦，又唔係喎，主要即係台灣係嗰個政治生態咧係好奇怪嘅，我哋唔好即係我啊唔會即係要報喜不報憂啊，國民黨哇要大升啊，咁我哋報嗱國民黨即係。那個所謂好感度啊，都係多咗 0.1 嘅，大佬，即係民進黨固之然係跌咗一點幾啊跌，即係去到咁 Q 大鑊都跌一點幾，而國民黨係冇升，仲要個好唔好講個支持度啦，成個好感度都係 0.1 嗱，咁啊， 嗱，首先依個係邊一個做嘅調查先？ 美麗島啦， 係啦，嗱咁嗱咁依啲咧就 美麗島嘛，不嬲美麗島，我哋又唔好因為佢親綠而。即係而忽略佢，美麗島嘅民調咧，一直以嚟都穩定嘅。 嗱，我就發覺係一時事啦，即係某啲時間咧，佢咧就有個即係維穩嘅作用喺度嘅。 咁同埋呢個游盈龍俾佢趕鳩走咗啦嘛，屌開除個黨籍啊嘛，大佬係咪？所以即係唔好因為呢個疫情國民黨而大起嚇。佢嘅得分唔多嘅，民進黨亦都唔會失分好多，所以即係我哋仍然要加把勁，即係國民黨。 縱使嗱，我自己咁睇啦，即係你睇啲民調啦，我自己會我嘅唔科學嘅調查咧，就會咁樣睇到嘅。民進黨嘅即使會跌都好，佢跌咗之後咧，唔代表國民黨會升。咁啊，討厭民進黨係有，但係咧。是不信任國民黨咧，係仍然咧係維持 佢。係，梗係啦， 係一定維持住佢。 嗱，但係咧，嗱，咁依個，因為我喺網，我即係而家咧另一個叫做網路聲浪聲浪啦，就係話網喺網路上係讚依個黨彈依個黨嘅聲浪邊樣高啲啊咁樣。咁其實嗱，根據觀察嚟講咧，而家近依幾個月啦即係可能係農曆年之後啦，咁其實喺網路上咧，1450咧已經係比即係一般嘅民眾咧係打垮咗咁滯嘅。咁你有 知道你搞咩啦？ 係啦，咁其實見到有幾個人喺度，即係話帶風向，咁其實就有一班人咧就冚落去噶啦，即係一巴一巴冚落去。啊，咁同以前唔同嘅，以前係調轉嚟嘅，一班1450啊就喺度帶風向，而家帶唔成功啦。 譬如最近1450就出征咩咧？就話喂，屌你！你成日話我哋呢個國產疫苗得第二期嘅公佈，其實啊，Moderna呢個BNT 啊，都係得第二期啫嘛。咁人哋一抄，屌人哋第三期都唔肯公佈出嚟，邊喺邊個國家有幾多人做測試？邊個國家唔肯列曬出嚟？第三期係去到要求都係30000幾。去做到40000 咁嗱，喺因為咧佢哋好叻嘅，即係講嘅嘢咧就啞半唔啞半咁樣咧，即係真中個假，假中個真啦。咁嗱， 認知作戰咯，呢啲咪 係啦，即係韋小寶講大話嚇。咁你係九成裏面佢帶一成假嘅，咁得啦。咁你九成係真嘅，咁人哋信嘅啦。嗱，咁因為依一個咧，即係頭先講嗰幾個疫苗咧，其實咧係未完成，真係未完成第三期，但係佢哋全部係有第三期嘅期中報告啊，期中報告已經出咗嚟。 咁就係話佢哋施打咗即係好多人已經係施打咗依個疫苗啦，即係依個測試裏面有一定嘅數量即係不論安慰劑定係依個真正疫苗，有一定數量之後，佢咧再係兩個月後啊，三個月後咧，佢哋有個數據出咗嚟啊，咁佢就根據依個就申請依個係叫緊急使用嘅。 係，人哋即係一路做一路申請啦，係嘛？ 唔係係起碼有其中報告先，唔會話其中報告都冇。 咪一路做一路申請咯。 係啦， 咁佢起碼都有第三期嘅準備做，即係做緊嗰個動作。 唔係係做緊嘅， 做緊啊嘛， 係做緊嘅動作咯。已經係有其中報告出咗嚟嘅。 即係你而家你呢個國產疫苗係冇打算做第三期啊嘛， 系啦， 即系连打算都冇嘛，咁你就想人嚟批你咯， 系啦，因为你睇人哋会睇到其中报告里面你嗰个都得唔得，你先要批咁，其实有啲疫苗系过唔到噶。 好啦，咁啊我哋讲紧仲有时间唔好多啦，咁咧就讲紧丁仪明啦，即系呢个苏贞昌嘅契仔啊，丁仪明即系本来 外将啫， 个契仔啦，屌直情系。好啦，咁本来嘅呢个行政院嘅发言人啊，咁因为牛肉面事件啦，我哋都讲过啦，即係诋毁人哋都係用一啲 瘦精 有瘦精嘅牛肉，咁结果就俾几间即係攞冠军牛肉面嘅啲闹返转头啦，咁结果佢就用买100碗嘅牛肉面，咁结果呢又係用公家嘅钱呢就係买，咁结果又俾人屌，咁最后佢都係辞职。咁冇几耐行个旋转门之后咧，咁而家做咗行政院嘅顾问，好啦，咁理论上呢啲顾问个级数咧就好叫低嘅啫，即系屌数埋都有一大箩啦。咁咧，因为佢而家嗱，因为外国疫苗少啊，你而家嚟埋即系美国加埋日本都系200万啫，200万剂啫，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叫顺序嘅嘅打，即系施打，即系话。 有几类人嗱，咁喺 分九类。 上个礼拜九类嘅，咁咧就即系喺嗱，我哋系今录影嘅6月11日啊。咁、今个礼拜咧已经系分成11类噶啦。 好啦，咁唔理佢啦，因为佢其实讲到11类嗰啲，基本上都冇乜机会打噶啦。如果即系你照嗰个顺序嘅话，咁结果咧，丁仪明就唔知点样咧，佢就打咗。咁有啲人质疑啦，佢话喂，屌你有咩？你一个顾问仔冚家铲。即係喺個順序裏面，你都唔入流嘅，你都打，咁你係咪偷報嚇？咁 又有解釋嘅，一定有解釋嘅。 咁啊，即係一定解釋嘅，因為佢呢個職位咧，就經常要同 見到我哋啲高層。 係啦，咁我哋為免咧，佢即係有咩事咧，就疑問我哋嚇。咁佢又出入呢啲地方咧，咁佢打。喂，如果咁計就好撚多人都打得喎。 咁總統司機啊嗰扎都打曬啦。 唔係咁，即係唔係？咁樣叫好多人都打得噶咯喎，咁你行政裏面咁多人出出入入，信差嗰打唔打得啊？嗰條友即係雜配嗰啲打唔打得啊？咁所以咧，即係你要解釋，咁冇問題，一定解釋到嘅。咁但係個問題，人哋市民就會覺得你係咪耍特權啦、啊？係嘛？ 咁同埋即係頭先都係翻頭先嗰個咧，就話由此可睇到咧，其實咧台灣人咧係打。願意打疫苗的意願是很高的，是絕對高過香港的。 好啦， 信心問題啊，總之 講到呢度都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就是14、21日了，即係我哋21日再翻嚟，咁 我哋又再 21日就預告預講定先啦， 講定先啦，哦，咩啊？ 咁我哋要咩噶嘛？科金啊嘛。 哦我是但咯，咁啊嗱，咁啊即系因为 是但噶嗱， 即系点解我哋即系点解我哋嗰啲即系嗰啲水准啊，播出水准又高又低咁，因为我哋啲架撑器材咧都系又借嘅，又即系合拼嘅，咁啊出现好多问题，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能够即系货金帮我哋咧就即系 啲器材嘅水准啫，即系我哋讲嘅水准就不冇高冇低，都系咁高嘅。 你俾多啲，我都系讲呢啲噶啦。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啊，啲货金俾多少少，咁我哋买啲靓啲器材啦。 俾钱，俾钱，俾钱。 系啊，但系如果唔系咧，而家成日睇到阿谢工咧面黑黑咁样， 后边又有光环啊，屌机甩大王。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